望都早已经灭绝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 要留下命运。

那灿烂的笑颜，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，渐渐改变。流言传来传去，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请相信我的心，传真如往昔。 流言飘来散去，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。 但愿你相信， 相信 最真的心。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，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， 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，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， 渐渐改变。 流言传来传去，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请相信我的心，传真如往昔。 流言飘来散去，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。 但愿你相信， 我依然爱你。 流言传来传去，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我相信你的心，纯真如往昔。 流言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， 但愿你相信，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。 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巫启贤带出的《思念谁》，黄大炜演唱的《冷肩膀》，杜德伟带出的《天真》。

突围，又落在命运的支配。曾经以为 心，又找